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就希望能够咧，因为地球咧，因为佢仲有一样嘢讲嘅，就系话而家地球嘅环境咧，虽然已经好恶劣，但系有排都未去到最恶劣。因为佢话咧，就已经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大嘅虫害啊，吓，佢叫枯萎症啦，即系 blight 啦，吓，即系 blight 其实系虫害咁解啦，吓 ，b l i g h t。咁呢啲咁嘅虫害咧，其实即系话咧，就会有即系又会变种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噶吓，咁啊农即系佢会袭击啲农作物不得已咧，佢仲话仲会系大量咧就会吸走呢个大气层入面嘅氧气。咁到头来咧，地球上面咧就会唔够氧气，咁所有我哋啲高等嘅生物咧都会死嘅。咁所以話即係人類咧就死路一條㗎啦，即係而家嚟講佢又揾唔到方法嚟去扭轉呢個趨勢，咁所以佢就唯有諗到咧就話好唔好移居第二個星球。咁當然呢個諗法咧就即係過去幾十年嚟好多人都提出過㗎啦，嚇、啊，即係話我哋而家搞到個地球烏煙瘴氣，到最後住唔落去，咁不如移居第二個星球啦咁啊。咁但係咧原來喺太陽系入面咧就揾唔到一個正式合適嘅，即係雖然話金星、火星叫似地球。但係原來咧，金星就唔使諗啦，因為金星嘅表面咧個大氣壓力係地球嘅100倍，個温度咧係400-500度攝氏，唔使諗啦。咁火星咧算係比較相對，即係我哋都講過有一記唔記得有一集係講火星探險啊，咁我都講到好多，其實人類係可以移居火星嘅。咁但係呢套電影咧，當然佢就即係完全就剔除咗呢個可能性啦嚇，講估唔好博估啦嚇。如果係我都去咗火星先啦，點樣改造火星？咁但係佢又反而咧就借呢個咁啊土星呢個蟲洞，咁但係咧。其實呢個蟲洞咧，以佢所知就唔應該係一個自然發生嘅嘢嘅，一定係有呢啲哇，即係好高超智慧、高超科技嘅外星人啦，就擺喺嗰度嘅。咁但係唔理啦嚇，咁我哋就利用呢個蟲洞咧，就作為一個所謂時空之門，就穿梭咧去到宇宙嘅好遙遠嘅地方，就去揾呢啲其他嘅星球，即係其他地球應該話。咁啊派咗唔知十幾個人去，咁啊有好多就一去冇回，但有幾個咧就有回覆。咁就話咧，就基本上都好似揾到，咁、但係揾到呢啲數據又唔係好完備，啊咁咧就於是咧就而家咧佢又要再派就係我哋呢個男主角啦。咁、男主角咧講起上嚟又要提一提喎，叫做係叫 Matthew McConnell 啊，即係嗰個馬修呢、這個McConnell 定乜嘢咧？其實就係、十幾年前一套又好出名嘅科幻電影，就叫 Contact 啊 ，Contact 啊叫超時空接觸，入面咧就。嘅男主角嚟嘅，雖然戲份唔多，因為嗰套戲咧主要就係女主角擔正。咁記唔記得有冇睇過嗰套戲《Contact》啊？哦，嗰套戲又其實值得睇嘅，拍得好好嘅。嗰套戲咧就改編自一個好著名嘅天文學家，佢亦都寫好多科普嘅，嚇、咁但係過咗身嘅啦，就叫 Carl Sagan 啊 ，S-A-G-A-N Sagan 啦，有人讀 Sagan 啦。咁樣咧，佢係寫過1001本小説啫，就係叫《Contact》，1984年嘅。咁1984年後嚟搬上銀幕嘅時期咧，就揾咗呢一個金像嘅影后。就係 Jodie Foster 朱迪科士打嚟去拍呢套戲嘅，咁所以嗰套戲就以佢為主嘅。咁但係一開場嘅時期咧，你會睇到而家呢部 Interstellar 同嗰部 Contact 咧好有趣，因為咧佢都係講個父女情。咁但係當然 Contact 嘅父女情咧就係、是、一開場嘅時期就嗰個爸爸就死咗噶啦。其實係個爸爸帶住個女，兩個都係好中意天文，就教佢睇星。咁但係咧，亦都玩嗰啲無線電啊，咁樣就同世界各地嗰啲用長波無線電通訊咧，嗰啲人啊，嗰啲叫 ham radio 咧嚟通訊。咁但係後嚟咧，個爸爸唔知係咪心臟病發就死咗。咁講即係嗰女就係阿 Jodie Foster 啦，嗰陣時好似唔知8歲咁。咁但係後嚟長大，咁啊繼承嗰個父親嘅意志啊，就做嘅志向就成為一個科學家，一個天文學家咁啦。咁後嚟咧喺個過程入面咧，就邂逅有個男主角。其實呢個男主角咧。就係、是、今天 Interstellar 嘅男主角啦，係、就係、是、呢個 Matthew McConnell。咁但係今次呢個男主角就梗係倒翻轉就孭重飛啦嚇，即係成套戲就環繞住佢，以佢為主啦咁。咁但係今次倒翻轉咧，就佢同個女嘅父女情啦。咁、呢個父女情咧，其實兩套戲咧都幾相似嘅嚇。咁、不過今次咧就係、是、以個爸爸為主角、即係嗰套 Jodie Foster 就以個女為主角，但後嚟個女咧。佢又係其實入面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佢今次就係揾到一個外星人咧，又係就發咗無線電信號，就教地球人咧建造一個超時空嘅機器，點樣可以穿越時空咧去到宇宙其他地方探險。咁去到嘅時期咧，佢仲好似見翻佢爹哋，但個爹哋已經死咗幾十年㗎啦嚇。咁、但係點知咧，原來嗰個唔係佢爹哋，而係咧外星人借佢嘅記憶啊， 就用咗佢爹哋 嚟溝通， 係啦，嚟溝通嗰個影像嚟同佢溝通咁解嘅啫。咁嗰幕都幾感人嘅嚇。咁但係今次咧，亦都係好感人嘅父女情啦。咁但係今次咧個主要嘅劇情落咗喺嗰個爸爸身上啦。雖然我女都好重要嚇，咁個女就十歲，咁但係後嚟咧，因為一啱會講啦，就是、時間延長效應，相對論性嘅時間延長效應 （relativistic time dilation effect）， 卒之咧後嚟個女就老過個爹哋啦，嚇咁一陣間我哋會詳細講呢樣嘢啦，嚇咁所以咧就呢兩套戲咧亦係互相呼應啦。當然入面亦都好多人即刻睇到啊，其中有一幕佢入咗個黑洞入面咧，通過時空通道咧，即刻啲人就諗翻咧就係1968年嘅太空科幻電影經典之作，就係 Arthur C. Clarke 阿瑟克拉克同埋大導演史丹利寇比利克 Stanley Kubrick 合作嘅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入面咧，其實好出名，好出名。1968年啊，入面就係有呢一幕咧，嗰、那個太空人包曼咧就跌咗入個 Stargate 星之門入面咧，就經歷咗呢個咁樣嘅穿越時空嘅通道，就經歷嗰個蟲洞啊，或者入到黑洞入面咧咁樣咧，咁啊完全咧就真係勾翻起我哋呢啲咁樣嘅嚇，梗係啲老餅啦、 啊、 我哋先記得啦，你都冇睇過《2001》啦， 有睇過， 你有睇？咁你記唔記得有一幕咪就係咯，入咗 Stargate 之後， 個外星人掂隻手啊！ 佢唔係臨尾嘅時期咧，就變咗個胚胎啊，胚胎。但係咧，佢跌咗入去嘅時期咧，佢嗰幕就經典啦，因為去到嗰個超時空嘅地方咧，後嚟就已經係超越咗我哋人嘅一般嘅理解嘅常識，即係個時間同空間嗰個咁樣嘅倒置啊，咁樣樣。咁所以咧，今次咧呢套《Interstellar》咧，亦都可以咧，可以話係揾到唔少前作嘅影子，或者係向呢啲前作致敬咁樣樣嘅，即係 Christopher Nolan 啊咁樣樣。好啦，咁但係咧幾樣嘢呢度咧，我哋頭先已經帶出咗有兩個好大嘅主題啦、啊、即係其實佢好多個主題嘅，一就係、是、地球嘅環境崩潰啊，第二就係、是、移居其他星球，但係第三因為 Interstellar Travel 啊，行星際飛行咧，基本上個難度大到緊要啊嘛。咁啊，就佢呢套電影佢所設定咧，就話人類其實係一個唔係好遙遠嘅未來啫。咁當時嘅能力咧，就只能夠咧就 interplanetary， 所以佢去到土星就 OK。你認唔認為花幾耐去到土星啊？ 佢啊冇 你睇兩次啊，我梗係啦， 冇留意 兩年 兩年。 佢話要飛去土星，花咗兩年，但係咧佢就即完全咧就係好快脆就交代咗啦。佢嗰兩年嘅旅程咧係完全卜一聲， 係好 正所謂時間所限啊，即係阿方太與你或者即係煮餸，我已經煮熟咗先啦嚇。咁、嗰兩年就冇交代嘅嚇、啊，當佢冇事發生。咁、當然佢入面咧亦都有瞓覺嘅，啊咁啊就人造冬眠啦，人造冬眠呢個概念啦，又亦都用咗啦。好啦，咁但然之後咧，佢入咗個 wormhole 之後咧，咁、呢個咧就係、是、牽涉到嗰個所謂超越時空啦，亦都喺相對論入面嚟講咧，你可以話係超光速啦。因為講真 ，interstellar travel 咧點解係咁艱難呢？就係話，因為原來光咧就係宇宙入面速度嘅 最快 嘅速度。咁、所以即使我哋係以光咁嘅速度啊，即係理論上係最盡嘅啦。我哋去最近嘅星咧，都要幾年、十幾年、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咁所以呢個咩星球大戰啊、銀河帝國嗰啲咧，係全部荒謬嘅。如果你唔能夠超越光速，冇錯啦。咁呢個大前提好緊要。咁但係佢而家咧就用咗呢個蟲洞呢個概念咧，佢就話可以超越光速啦。咁一下子就去到好遙遠嘅宇宙。咁、但係咧，其中佢探測得到咧，就有兩個星球就都有希望嘅嚇，即係唔同嘅。咁就但係咧，兩個星球都係好近一個黑洞嘅，原來。那個黑洞它叫做巨大，因為叫做 gargantuan。 咁 gargantuan 呢個字本身是一個英文字嚟嘅，本身就解巨大咁解啫，係嘛？咁但係佢就喺佢話呢個黑洞就叫做 gargantuan 啦，咁樣樣。咁就係黑洞附近嘅。咁但係呢兩個星球咧，就第一個落去就全部係汪洋大海嚟嘅，係嘛？ 係啊。 咁、樣。 成個水星咁。 冇錯啦，咁樣咧就。咁當然啦，水星上面又冇水嘅， 即係 水汪汪嘅星，水汪汪嘅星。咁樣咧就好奇妙地啦嚇。雖然講古你話唔好博古啦，咁佢哋降落嘅地方咧，哇就完全咧啲水咧就僅僅去到膝頭哥咁上下嘅啫，都唔過腰咁滯嘅嚇，就淺都唔交關嘅。雖然係汪洋大海，好空曠。咁嗱，跟住落嚟咧就有啲超級巨浪咧，就大到咧即係地球上面都未見過呢啲咁樣嘅大浪啊，海嘯咁嘅大浪咁樣。咁、呢個呢，即係如果我純粹從科學角度，我都覺得係 可以挑剔㗎啦嚇。好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唔重要，佢重要嘅地方咧就係話，原來呢個星球咧都係唔適合居住嘅咁。咁所以後嚟咧就去揾第二個星球啦，係嘛？揾第二個星球，卒之咧亦都嗱，第一個水嘅星球咧，原來最先去嗰個勇士咧，那個女科學家咧，就已經死咗啦，就犧牲咗。但係去到第二個星球咧，就叫做我叫做咩冰川嘅星球或者冰封嘅星球啦，係嘛？嘿，竟然咧～嗰、那個冇死到喎嚇，嗰、那個即係 Doctor Man 好似叫做嚇萬恩博士咧，咁就係由著名嘅男明星係 啊，麥迪文 係啦，麥迪文啦 ，Matt Damon 做噶啦咁樣樣。咁當然嗰度咧有戲劇性嘅嘢發生啦嚇。咁、但係原來咧到頭來都話咧呢、這個星球咧都係唔適合人居住嘅咁。咁、但係後嚟咧嗰個一路個劇情發展落去咧，就講咗一樣嘢。咁我頭先都講漏咗嘅，就係講下米高堅講嘅時期咧，就話我哋而家拯救人類，就算揾到。呢啲合適人類居住嘅，我哋點可能將地球上面幾十億人，將佢搬曬過去咧？咁佢話有 Plan A 同 Plan B， 係 嘛？咁佢話咧 ，Plan A 咧就係話原來佢窮一生嘅精力咧，佢就研究呢個引力， 冇錯 啊！咁咧就一路研究都好深入㗎啦。咁佢話咧，我就嚟突破。如果我突破咗咧，我就可以其實佢冇講得好清楚啦，但其實咧佢係講咧，我哋可以能夠克服。引力，甚至我哋其實科幻入面呢個係好老㗎啦，我都話十九世紀末嘅 H.G. Wells 佢講人類點樣去月球都用呢、這個就叫做咩就反重力，或者反應力得嚇，但係一般我叫反重力就叫 anti-gravity 啦，係嘛？咁即係 Michael King 意思即係話咧 ，Plan A 咧就係假設 anti-gravity。是會成功的就會成功的咁呢就變咗唔需要咩燃料、我哋就可以呢就克服引力呢就送晒啲人呢就經過個 wormhole 就去到個新嘅家鄉好啦咁 plan B 呢你講啦 plan B 呢就係話喔即係當你發覺原來係冇辦法可以克服到呢個引力嘅問題 啦 咁其實就唔係做呢個人類嘅移居啦咁、其實呢就係由主角呢同埋佢嗰啲機嗰啲人員呢就帶住一批嗰啲一批嗰啲叫乜嘢嚟嘅咧？係嗰啲基因庫啊，定係 其實應該係精子同卵子啊。 係啦係啦， 精子同卵子係 咁啊，就由佢哋嚟去另一個星球，就等佢哋即係起碼等到人類就滅絕啦。 即係去到嗰度咧，然後等呢啲咧就冷藏咗嘅精子同冷藏咗嘅卵子咧，就人工受孕， 冇錯， 又變成受精卵，然後就用人工嘅子宮，就培植佢，就卒之咧就變成一個胚胎，然後一個 B B， 然後出世咧。咁就喺嗰度咧，就真係變咗喺個亞當夏娃咁啊！但係就好多個亞當，好多個夏娃，咁然後咧就延續人類， 係啦係啦， 呢個血脈， 冇錯，咁人類嗰度即係地球就會死㗎啦， 地球嗰啲冇得救㗎啦，咁呢個就叫 Plan B 啦， 係 嘛咁樣樣，咁所以咧，因為佢事，但係咧佢就係、是、個發展嘅時期咧，就話其實啊 Michael Caine 咧呢個科學家咧，佢就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克服引力嗰樣嘢咧係。冇可能嘅，即係因為佢做咗幾十年咧，即係畢生嘅經歷嘅精力落去咧，佢都係有無法克服嘅困難，所以佢知道 Plan A 根本係假嘅。 其實佢都話個故仔裡面就話，如果佢可以去到個黑洞咧， 係佢係咁講， 會得到 呢個就係個關鍵啦，個關鍵啦。好啦，咁但係咧，即係所以其實佢都預咗咧，九成九係 Plan B 嘅， 冇錯。 咁但係個男主角唔知嘅，嚇佢仲以為有機會 Plan A 嘅，因為個 Plan A 咧。就可以救到佢啲仔女啦嘛， 係 嘛？ 其實佢 如果 Plan B 咧， 仔女 就救唔到仔女咯，係嘛？好啦，咁究竟點落去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再講埋個劇情。